懒虫国历险记。胖胖是个非常懒惰的孩子，他不爱洗澡，同学们都不喜欢和他玩。这一天，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只小虫子，胖胖和小虫子聊起天来。同学们都说我懒，不喜欢洗澡。小虫子说，那你就到我们懒虫国来吧，我们懒虫国从来不做这些麻烦的事情。于是胖胖跟着虫子来到了懒虫国，并当上了国王。这里的日子真是太舒服了，胖胖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再也不用洗澡了。有一天，一只灰色的肥老鼠要吃胖胖，胖胖吓得哭了起来。猫听到胖胖的哭声，跑过来一口吃掉了老鼠。小猫对胖胖说，你怎么又脏又臭呀，这样老鼠当然会来咬你。胖胖回到家一照镜子，可不是嘛，它都快和小猪一样脏了。胖胖赶紧跳进浴缸里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，把自己洗得香香的，干干净净的。从此以后，胖胖每天都自觉地刷牙洗澡，再也不做大懒虫了。同学们也都和他一起玩了。